汉书卷五，景帝纪第五。孝景皇帝，文帝太子也，母曰窦皇后。后七年六月，文帝崩，丁未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博氏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九月，有星背于西方。元年冬十月，诏曰：盖闻古者足有功而宗有德，治礼乐各有由，歌者所以发德也，舞者所以明功也。高庙胄奏五德文史五行之五，孝惠庙胄奏文史五行之五。孝文皇帝临天下，通官粮，不易远方，除诽谤，去肉刑，赏赐长老，收恤孤独，以遂群生，减世欲，不受限，罪人不奴，不诛无罪，不思其利也。除宫刑，出美人，重绝人之事也。朕既不敏，弗能生智，此皆上士之所不及，而孝文皇帝亲行之。德厚谋天地，利则施四海，米不祸福。名相乎日月，而庙月不称，朕甚惧焉。其谓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武，以明修德，然后祖宗之功德溢于万世，永永无穷，朕甚加之。其与丞相、列侯、中二千旦、礼官俱礼仪奏。丞相陈嘉等奏曰：陛下永思孝道，立昭德之武，以明孝文皇帝之圣德，皆陈嘉等于所不及。臣谨议，事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胜于孝文皇帝。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，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诸侯王、列侯使者誓辞天子所献祖宗之庙，请宣布天下。制曰：可。春正月，诏曰：见者岁必不登，民多乏食，夭绝天年，朕甚痛之。郡国或敲瑕，无所农桑细畜，或地饶广，见草莽，水泉利，而不得喜。其意，民欲喜宽大地者，听之。夏四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。遣御史大夫轻敌至代夏与匈奴和亲。五月，令田半租。秋七月，诏曰：礼寿所兼临，以饮食免重，受财物，借买贵卖，论轻。廷尉与丞相更议助令。廷尉信仅与丞相议曰：立即诸有志，受其官属所兼、所治、所行、所降，其余饮食计常费，勿论。他物若买故贱，卖故贵，皆作赃为盗。 莫入赃县官，立迁徙免罢。受其故官署所降监制送财物，夺爵为事务，免之。无爵罚金二金，令莫入所受，有能补告，必其所受赃。二年冬十二月，有星背于西南，领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赋。春三月，李皇子德为河间王，鄂为临江王，余为淮阳王，非为汝南王，彭祖为广春王，发为长沙王。夏四月壬午，太皇太后崩。六月，丞相加薨。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列侯。秋，与匈奴和亲。三年冬十二月，诏曰：襄平侯家子辉月不孝，谋反，欲以杀家，大逆无道。其舍家为襄平侯，及妻子当作者，复故爵。论辉月及妻子如法。春正月，淮阳王公正殿灾。吴王弼、胶西王昂、楚王务、赵王遂、济南王毕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熊渠皆举兵反，大赦天下，遣太尉亚夫、大将军窦婴将兵击之，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。二月壬子会，日有食之。诸将破七国，斩首十余万级，追斩吴王弼于丹徒。胶西王昂、楚王务、赵王遂、济南王毕光、淄川王贤、胶东王熊渠皆自杀。夏六月，诏曰：乃者吴王弼等为逆，起兵相挟，挂物利民，利民不得已，今弼等已灭，利民当作弼等及波涛王君者，皆赦之。楚元王子义等与弼等为逆，朕不忍家法，除其籍，无令无宗室。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，续元王后。李皇子端为胶西王，盛为中山王，赐民爵一级。四年春，复置诸官用馔出入。夏四月己巳，李皇子荣为皇太子，撤为胶东王。六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。秋七月，临江王鄂薨。十月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五年春正月，作阳陵邑。夏，牧民徙阳陵，赐钱二十万。遣公主嫁匈奴单于。六年冬十二月，雷淋雨。秋九月，皇后薄氏废。七年冬十一月庚寅会，日有食之。春正月，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。二月，罢太尉官。夏四月乙巳，立皇后王氏。丁巳，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，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。中元年夏四月，赦天下， 赐民爵一级。封故御史大夫周科周昌孙子为列侯。二年春二月，令诸侯王薨，列侯出封及知国。大鸿胪奏事累策，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出楚之官，大行奏事累策。王薨，遣光禄大夫吊祟辞奉，是丧事，因立四子。列侯薨，遣太中大夫吊祠，是丧事，因立祀。其葬，国德发民晚丧，川覆土，至坟无过300人避世。匈奴入燕，改辙曰弃市，勿复辙。三月，临江王戎坐亲太宗庙帝，争议中位，自杀。夏四月，有兴备于西北，立皇子越为广川王，继为胶东王。秋七月，更郡守为太守，郡尉为都尉。九月，封故楚赵副相内史前死士者4人子皆为列侯。贾须会日有食之。三年冬11月，罢诸侯御史大夫官。春正月，皇太后崩。夏汉，晋孤九。秋九月，皇有兴备于西北，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立皇子晟为清河王。四年春三月，起德阳宫。御史大夫宛奏骏马高5尺9寸以上，齿未平，不得出关。夏黄，秋设图作阳陵者，死罪欲服者，许之。十月戊午，日有食之。五年夏，立皇子顺为长身王。六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。秋八月己酉，未央宫东阙灾。更名诸侯丞相为相。九月，诏曰：法令度量，所以禁报止邪也。欲人之大命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立或不奉法令，以祸禄为事，朋党必周，以科为察，以客为名，令无罪者失职，朕甚怜之，有罪者不服罪，干法为报，甚无畏也。诸欲疑，若虽闻至于法，而于人心不厌者，则厌之。六年冬十月，行幸雍交武志。十二月，改诸官名，顶铸钱为黄金弃市律。春三月，遇雪。夏四月，梁王薨，分梁为五国，立孝王子5人皆为王。五月，诏曰：服吏者，民之师也，车驾衣服一称，立600担以上皆长吏也。无度者，或不立服，出入闾里，与民无异。令长吏2000担，车诸2番，1000担至600担诸左番，车骑从者不称其官衣服，下吏出入闾巷 无立体者，二千担上其官署，三府举不如法令者，皆上丞相御史请之。先是力多军功，车服上卿，故未设进。又为酷吏奉献诗中，乃照有司减吃法定垂令，与在刑法制。六月，匈奴入雁门，至武泉，入上郡，取院马，立足战死者二千人。秋七月辛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后元年春正月，诏曰：欲重视也，人有至于官有上下，欲以者宴有司，有司所不能决，宜停位。有令宴而后不当，宴者不为师，欲令治愈者勿先宽。三月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中二千担诸侯相爵右庶长。下大服五日，民得沽酒。五月地震，秋七月以四会，日有食之。条侯周亚夫下狱死。二年冬十月，省彻侯之国。春，匈奴入雁门，太守冯敬与战死，发车骑才官屯。春，以岁不登，仅内郡使马谡，莫入之。夏四月，诏曰：雕文刻镂，赏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祖，海女工者也。农事商则积之本也，女工害则寒之源也。夫饥寒病治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资成祭福，为天下先，不受县减太官，省徭赋，与天下务农桑，素有蓄积，以备灾害。强无攘弱，众无暴寡，老其以寿终，幼孤得岁长。今岁祸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诈伪为利，利以祸禄为事，愚夺百姓，侵谋万民，县城长吏也，干法与道道，甚无畏也。其令二千担各修其职，不是官职好乱者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五月，诏曰：人不患其不知，患其为诈也；不患其不勇，患其为暴也；不患其不富，患其无厌也。其为廉士，寡欲一足。仅资算十以上，乃得患；廉士算不必重。有事急不得患，无资又不得患，朕甚悯之。资算四得患，无令廉士久失职，贪夫长吏。秋，大旱。三年春正月，诏曰：农天下之本也，黄金珠玉饥不可食，寒不可易，以为必用，不食其终始。见岁祸不登，以为末者众，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勿劝农桑，以种树，可得衣食物。 立发民，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，作赃为盗。二千担听者，与同罪。皇太子冠赐民为父后者，爵一级。甲子，帝崩于未央宫。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嗣，立二千担黄金二斤，立民户百钱，出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。二月癸酉，葬阳陵。赞曰：孔子称思民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，信哉！周秦之弊，罔密文俊，而奸诡不生。汉兴，扫除凡科，与民休息。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，孝敬尊业，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淳厚。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，美矣。